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今晚建筑二嘅时间啦，今晚咧我哋会同大家继续啊，用耳朵去带大家认识一啲唔同嘅城市嘅建筑嘅。咁喺第五台嘅直播室入面，继续有我冯杰，亦都有曾卓然啊，卓然兄嘅。 hello。 咁同埋咧有阿仙奴喺度嘅，仙奴。 你好。 喂，两位好啊。咁咧我哋今日咧带大家去嘅呢个地方系非洲嘅一个城市嚟嘅。咁讲个国家名咧，都已经会令到大家拗晒头啊，就叫做厄立特利亚。 英文叫 Eritrea。我想是我们将这么多集的建筑二呢，应该是最冷门的国家，应该没人听过的国家，厄立特利亚。其实呢，它就是位于非洲之角。 非洲之角 是啊，角落头的角。因为呢，非洲呢如果在红海边，其实有角落头的那个附近。那这个国家呢，它呢就是非洲第二年轻的国家，因为它1993年才独立的啫。咁所以咧，今年只系25岁，仲后生过你啊，冯杰。 系，我谂都后生过两位啩，唔系净系我嘅咁样。咁但系呢个嘅国家之所以咁特别啊，仙奴咧拣嚟俾大家，其实都背后应该有啲故事嘅。因为我都想知道就系、是，既然佢咁年轻，既然佢咁唔出名，咁点解仙奴你会去过咧？即系一个谜嚟噶。 其实系同我嗰阵时06年嘅一次非洲之旅有关嘅、当年咧，我去嘅时候咧，冇特别去。即係了解一個國家，我唔識嘅，我未去之前咧，我完全唔知有呢個國家， 聽都未聽過都係， 未聽過未聽過。咁係我去附近旅行嘅時候咧，我一路行咧，一路睇旅行書，咁我發覺咧，佢有介紹呢個國家。咁嗰次我個旅行咧，其實係非常隨意嘅，咁冇定過翻嚟日期，咁所以咧， 幸福啊！你自由嘅感覺， 即係可以延長啲嘅。咁我去到附近咧，就有一個國家，我嗰陣時由東非開始，有一個國家定。要去咧就係埃塞俄比亞，咁、我睇旅行書嘅時候咧，發覺咧，咦下面仲有一個國家叫厄立特利亞，就係、是、今日介紹呢一個 Eritrea 啦。咁啊睇下簡介咧，好有趣、哦。佢話呢個國家咧係非洲嗰陣時啊，係少有咧係冇乜貪污，同埋啲人好有禮貌啦，亦都係好乾淨嘅國家。個首都咧係停留咗40年代，因為所有建築物咧都係保留翻當年意大利殖民地嘅感覺。咁我就好想去睇呢個國家。即係非洲咧，俾人感覺好貧窮啦，同埋好貪污啦。點解呢一個國家可以咁樣嘅咧？係咪即係好似一個好神奇嘅 世外桃源咁樣？ 係啦嘅地方啦。咁當然咧，其實呢個咧去到之後就唔係事實嘅。咁但係可以再介紹一個國家而家現況係點啦。咁而家咧呢個國家咧其實都係冇人知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喺世界各地咧設立領事館好少，要入境咧係非常之困難。你揾到佢有簽證攞嘅領事館嘅國家咧，其實係非常之少。咁我嗰次咧就喺肯亞嗰度攞，咁所以都係叫做順路啦。但係都成早一個月攞嘅。咁同埋呢個國家咧同佢周邊嘅國家嘅關係，尤其是埃塞俄比亞咧係非常之差嘅，因為喺歷史上咧佢曾經係埃塞俄比亞部分，亦都係當年意大利咧喺埃塞俄比亞嘅手中咧攞咗紅海嘅一大部分，所以令到咧埃塞俄比亞咧同佢咧係斷咗交。咁之後咧，佢哋咧其實打過一場仗咧，就係60年代打到90年代，打成30年嘅戰爭，就係因為咧厄立特利亞咧佢覺得要爭取獨立啊。呢一場戰爭咧亦都係20世紀最長嘅一場戰爭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咧真係為咗自己獨立咧而犧牲咗好多嘢。所以點解咧？去到93年咧，佢獨立嘅時候咧，呢個國家所有人咧都係好想佢哋有一個新嘅面貌出現咯。 咁我哋又認識一下厄立特利亞嘅首都啦，叫做阿斯馬拉，咁亦都係我哋今日主要會講嘅城市，亦都係啊頭先阿仙奴同我哋講喺一個非洲嘅土地上面有一個城市係充滿住意大利風情，好有好多喺上世紀40年代嘅意大利嘅建築。 嘅特色。咁我哋喺呢個時候，不如我哋都即係首先要認識下，即係呢一段嘅歷史，即係點解喺呢個非洲嘅土壤上面會有一個意大利嘅文化建立起上嚟。 嗯，好啊，我哋先可以由一啲緊啲嘅嘢嚟開始嘅，即係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Beyond 嘅好多嘅歌曲啦。咁其實即係 Beyond 嘅歌曲裏面咧，就講嘅非洲戰爭嘅當時嘅歌咧，其實就係寫呢一段嘅戰爭嘅故事嘅。咁同一時間咧，我哋喺九十年代咧，即係我哋幾位都喺度啦。咁啊，即係當其實聽過好多，最慘就係咧，埃塞俄比亞啊，慘過做基民啊，即係類似啲腦裏邊，大家一聽到埃塞俄比亞咧，就係世界上最差嘅地方。 貧窮啦， 係啦，係啦，咁啊，即係當時係啦，咁但其實之前之後咧都未必係嘅，但係嗰段歷史嘅理解就係佢係最差嘅地方。咁原因亦都係因為呢一段嘅近代史裏邊一啲咁嘅事。咁埃塞俄比亞嘅另一個嘅叫法咧就係伊索比亞。咁所以兩個地方係同一個地方嚟，咁所以有可能你聽過 A， 可能聽過 B。咁同埋咧，阿納迪尼亞咧同一時間咧就都有另外一個譯名叫厄里垂亞嘅。咁所以如果你見到啲類似嘅名嘅時候，其實所指咧其實係同一個地方嚟嘅。咁但係因為非洲名好多，容易撈亂，尤其係我識伊索比亞又唔識埃塞俄比亞，都係唔出奇， 同埋唔出名啊。係啦，因為佢譯法咧有好多種唔同，有台灣又有大陸譯法。 咁所以可能你揾旅遊書或者咩，可能我想去伊索比亞，唔去埃塞俄比亞咁啊弊啦。 係不過咧，我覺得如果介紹國家之前咧，其實都要好了解佢比較遠啲歷史嘅。就係咧，我講過咧，阿納迪尼亞都曾經係埃塞俄比亞部分啊嘛。不如叫阿卓賢介紹下啦。 是啊，首先呢就有趣，我哋之前有一集呢就讲到也门嘅历史嘅部分呢。咁其实呢我有一段讲过呢，就话曾经被埃塞俄比亚入侵毁灭咗当时喺也门嘅一个犹太国家。咁、而当时呢入侵嘅嗰个力量呢，其实就系喺我哋今日讲嘅，即系喺伊索比亚或者埃塞俄比亚里面嘅一个王朝，叫阿克苏姆王朝。咁就大抵呢就系因为佢呢支持东罗马帝国。咁一齊就去打佢哋，咁亦都係啲宗教嘅原因嘅一啲嘅事件嚟嘅。咁我哋話咧，依個係其中一個反映嘅係當時一個東非嘅一個情況。我哋話東非之國呢一個突出部咧，即係話非洲突出部握住紅海嘅咽喉。咁依一個東非嘅地方，如果佢向上延伸嘅話咧，佢係可以穿過紅海，影響住阿拉伯半島嘅整個局勢。咁而佢收縮起上嚟咧，調翻轉咧，亦都會俾伊斯蘭世界咧就強力咁影響。咁而阿塞俄比亞嘅特色係乜嘢咧？就係佢喺我哋話係公元四世紀33年前後咧開始接觸基督教。我哋如果對羅馬即係天主教史或基督教史有認識嘅話，大抵33年其實咧就係整個基督教擴張嘅一個好關鍵嘅時候。咁大抵嗰陣時咧，大家都信仰咗基督教。咁而喺非洲呢條線咧，依、這個擴張之後咧，其實開始收縮。咁非洲好多個地方都即係離開咗基督教嘅信仰。咁、但係埃塞俄比亞咧，其實係相當強力咁保留住個信仰。咁件事就好有趣啦嘛，你諗下。附近啲地方，即系全部都唔系基督教嘅，之后已经系伊斯兰世界，但系佢系孤立咗，因为佢已经断晒，同伊斯兰世界隔开咗，咁就成变咗一个孤立嘅独一无二嘅基督教国家。咁即系之后慢慢讲咧，好多嘅影响都会由呢一点系衍生嘅。 都系嘅，因为埃塞俄比亚咧，其实系历史上第一个以基督教立国国家嚟嘅，即系大家唔讲唔知，可能大家以为会唔会罗马，其实唔系，佢系第一个，所以咧佢拥有嘅一个。耶教嘅文明咧係早於歐洲嘅， 即係我哋無論係埃塞比亞好，我哋講嘅阿達利亞島，其實佢哋都喺嗰個範圍裏邊。咁所以依一個有趣嘅就係非洲嘅基督教文明。咁我淨係話去非洲睇咩咧？原來非洲咧都可以睇基督教嘅。咁呢個係一個第一個特色啦。喺近代史裏面咧，講到阿達利亞嘅建國咧，必須要講嘅咧就係一個即係近代史裏面關鍵嘅所謂瓜分非洲嘅一件事。咁其實瓜分非洲係咩事咧？就係、是、以前咧殖民地之間，即係話歐洲列強對殖民地咧係一個互相競爭嘅方式去處理，即係喺北美洲打一鑊啊，喺南美洲打一次啊，喺度度都打嘅。咁但係咧去到19世紀末期咧，大家認為啊，你不如唔好打啦，我哋傾一傾，我哋非洲不如一齊食咗佢啦。咁咧就變咗好唔同啦，因為咧即係當時。即係如果另外一啲古仔咧，即係比利時就發現到剛果嘅部分，就喺裏邊就散殘害甚深。嗰段古我哋唔講，但係因為咁嘅契機咧，大家就比利時嘅國王約起大家就不如我哋一齊傾下點瓜分咁，大家就我哋就瓜分啦咁樣。 咁喺張紙上面畫餅仔咁樣劃分。 係，即係一部畫一部分畫餅仔啦，一部分咧就有啲嘢立咗先啦。咁其實當時世界上最強咧就係英法兩個國家係非洲嘅力量。咁大家都可能略略知道，即係非洲嘅力量喺法國係好強啦，譬如西。非好多都是法語的區域啦，埃及當時其實是英國的殖民地啦，咁你南非係講英文，大家都有啲印象，咁所以你會發覺，咦，原來英國的諗法咧就是由北非到南非有點嘅，即係簡單講係一條垂直線的非洲的佔領方法，而法國咧其實喺中 線由西向東咧，其實都有佢嘅一啲即係佔領嘅地方有力量。咁咧就變得好有趣啦，即係南北非即係兩邊條線索咧就會交搭嘅。咁即係話咧，依個英嘅力量同法嘅力量咧就有問題啦，即係會有衝突。咁而咧，我哋今日講嘅阿塞拜疆點解咁緊要咧，就要發覺咧畫嗰條線嘅中間嘅側少少咧，其實就係依一個角位。點解咧？就因為依個角位咧可以控制蘇伊士運河。同一時間咧就可以打擊英國，咁而咧法國如果喺嗰度嘅話咧，結果就世界大戰，因為英國不可能俾佢咁做嘅。咁呢個時候要點做咧？就有一個國家咧，就當時咧就係啱啱升起，又想揾啲著數，又想我又嚟一齊參加。經過呢個瓜分非洲會議之後咧，就叫做列強，但係其實弱到爆炸嘅意大利，就喺嗰陣時咧就其實新興，啱啱獨立，啱啱統一。咁我哋話即係1870年咧先至完成統一，二十幾年後咧已經喺非洲度，哇！我又要佔1889年咁上下咧，其實就已經奪取咗我哋今日講嘅阿納特利亞嘅 B 嘅北方嘅部分，即係話將伊索比亞即係阿塞比亞上面嗰部分攞走咗。咁然後慢慢咧嘗試做咩咧？派咗一個大嘅軍隊去打咗阿塞羅比亞，我要消滅你。點知咧就俾阿塞羅比亞咧幾乎咧殲滅大部，投降大半，就打到佢一撲一碌，就成為咗話咧近代史裏邊咧最經典嘅一次非洲軍團大勝歐洲軍團嘅記錄。咁之後咧，成個即係東非嘅局面咧就冇咗啦。即係簡單講咧，只能夠喺紅海邊嗰啲周邊咧係意大利係有，咁但係咧整體嘅格局咧，阿塞羅比亞咧就保持住嗰個獨立嘅位置。咁呢一點好重要，我哋話咧喺列強嘅分割之下咧，全個非洲咧僅餘一兩個裏邊咧最大最強咧就阿塞羅比亞係能夠保持住個主權。呢個主權咧係去到30年代法西斯興起咧先至停止嘅。 係啊，所以咧其實阿塞羅比亞咧可以講話喺瓜分非洲咧唯一一個咧冇被吞併嘅國家。咁但係最慘咧，佢當年俾意大利吞。吞併嘅北邊咧，其實係佢唯一嘅海岸線，所以咧亦都破壞咧佢所有嘅物運啦、貨運啦，所以埃塞俄比亞一路咧都好想攞翻呢一個地方， 亦都即係今日阿納利亞嘅位置啦， 係啦， 冇錯。 咁當年咧，其實意大利咧頭先啊卓然講噶啦，佢好弱噶嘛，咁但係咧。其實歷史上咧，你睇翻咧，佢嘅殖民地好少，你可以講得出咧，係得幾個啫。其中一個比較佢資源豐富啲就係利比亞，或者甚至阿爾巴尼亞有一小段時間俾佢控制過啦。跟住咧，佢投資得最多咧，反而就係呢一個東非嘅角落，就係阿納特利亞。所以咧，點解會有之後我想介紹呢一個城市可以咁靚咧？就同佢當年咧，佢想控制東非嘅局面有關。 係另外有一段歷史咧，就即係譬如我哋可以做旁支可以留理解。咁如果你冇辦法去非洲，但係你可能有辦法翻大陸嘅話咧，其實天津咧。裏面咧有一條好細嘅二祖界，好少一個位置嘅啫。咁咧佢嘅二祖界就係八國聯軍之役之後1900年成立。咁咧其實咧同阿特尼亞嘅佔領咧係爭一年嘅啫，幾乎係同期嘅。咁咧但係咧意大利咧對嗰啲少少嘅殖民地咧如珠如寶嘅，哇！遠東唯一一笪小嘅，其實係一個大使館咁嘅範圍嘅一個小嘅租界，哇！正咁插滿曬所有嘅意大利建築喺裏邊，咁就係小意大利喺天津。咁大家都知道天津好多租界區啦，咁就係咁樣你會。比較到咧就係意大利咧，對於所有殖民地咧都係深耕細作，好認真咁去處理。咁啊，同其他嘅嗰啲殖民國家，是但啦，冇所謂，大把咧係有啲唔同嘅。 唔係因為真係少啊嘛， 真 係 少， 得幾個啊嘛， 物以罕為貴啊嘛，係咪？咁即係話嗱，意大利喺非洲入面就只能夠可以控制住少少嘅今日嘅阿納特利亞嘅位置， 係啦，同埋北非嘅一啲地方， 係啦，咁。正常嚇，頭先大家咁講啦，佢一定係深耕細作、細心咁經營，起碼佢要有一啲佢自己嘅文化擺入去。 佢今日建築更加多咧，而家正話先頭講咧，就40年代、30年代嘅時候做出嚟嘅。咁嗰陣時咧，就係第二次意大利咧又有強嘅。咁咧其實咧就係墨索里尼時期嘅法西斯。咁咧今次咧佢係打贏咗埃塞俄比亞嘅。 哇！犀利！ 因為係啊，因為佢將成個意大利軍隊打上，即係講快啲就簡單講就係贏咗之後咧，佢就喺依一個阿納特利亞咧就成為咗成個埃塞比亚大嘅地区嘅管治嘅首富，即系我哋今日讲嘅阿斯马拉嘅城市咧，其实就系当时嘅东非核心嚟嘅。咁就佢咧就非常之主要咁喺里面做。咁我哋睇翻好多即系经济消化咧，主要嘅几十间嘅工厂，譬如盐厂啊、肥皂厂啊、生果厂嘅所有厂咧，其实都喺晒阿斯马拉。咁就认为咧嗰一笪地方咧，其实就系东非法西斯嘅核心，而墨索里尼叫咧呢度咧叫新罗马啦。 系啊，所以咧佢呢个系好重要，因为头先阿卓然都讲过啦，佢紧握呢个红海嘅边啊嘛。咁当年咧，其实意大利去立国之后咧，已经成日都好有一个大罗马主义， 新罗马 系啊，因为佢想有一个新嘅意大利帝国啦，佢咧想。 將呢一個帝國咧，首先咧就有一個新嘅東非控制點，所以佢嗰陣時咧就得到呢個阿納迪亞之後就開始揾。咁阿納迪亞其實喺紅海邊噶嘛，最初咧去揾個城市咧叫密沙華喺紅海邊，但慢慢覺得太熱啦，因為始終咧歐洲人佢雖然都係地中海國家都係熱啦，但係佢覺得喂呢、這個唔夠舒服，於是咧佢哋揾到咧一個比較內陸啲嘅喺一個高原國家叫做 Asmara， 就係今日介紹嘅阿斯馬拉啦。 建筑二主持先老曾卓然冯杰。 阿斯馬拉少少嘅背景啦，咁當年咧，其實佢咧，即係啲人去非洲通常覺得喂好熱噶嘛， 一定係啦。 其實唔係噶，非洲好多國家咧都係位於高原嘅，譬如頭先我講埃塞俄比亞，其實都好涼。阿納迪亞嘅首都阿斯馬拉咧，其實咧佢喺2,300米嘅海拔上面，咁即係咧，其實咧全年咧佢都係好涼爽嘅，係十幾廿度。咁呢個亦都咧係中咗咧當年意大人。覺得喂，我去一個地方統治，我梗係揾個舒服啲嘅地方啦。紅海邊咁濕熱，我唔喺嗰度住啦。於是咧，決定咗咧揾一個比較好啲天氣嘅地方，就嚟咗呢個高原起嘅城市。咁所以咧，去到呢個二十世紀初咧，佢決定將成個首府咧由以前嘅紅海邊就搬咗上嚟呢個高原。咁最初咧，阿斯馬拉咧其實只係得2,000人嘅啫，好少原住民喺度。咁佢唔係一個好平嘅地。咁所以咧喺成個建築嘅規劃嗰度咧，佢哋冇可能咧當係一個平地咁喺起格仔，因為當年咧開始興啲格仔嘅規劃啦嘛。咁佢都有幾個山頭，所以慢慢咧係咁樣去規劃。但係最初咧，意大利人咧佢冇一個好完善嘅規劃，始終咧佢都係覺得喂，我需要啲咩就起咩啦。咁咧佢哋最初頭咧嗰個計劃咧係非常之求其嘅， 隨意， 只係喺某幾個山頭咧有少少嘢慢慢去發展啦。但係咧去到呢、這個1913年咧，佢覺得喂唔係，我哋呢個係一個東非首府嚟噶嘛，我哋係小羅馬嚟噶嘛，梗係要有一個規劃啦。所以咧就出咗第一個規劃圖。咁但係第一個規劃圖咧，其實佢出嚟嘅時候嘅意思咧，佢並不是係想點樣整好你城市，佢只係想咧令呢個城市咧佢嘅功能分區咧好清晰，同埋主要係做咗呢一個種族嘅區隔，即係話咧原住民嘅唔該你行開一邊。最中间的地方咧，俾翻我哋欧洲人，即系主要意大利人住啦。咁佢咧当时有四个区，一个咧就系原住民，佢就喺比较真系东北边，比较远离咗市中心嘅地方。市中心咧就叫欧洲区。咁而喺市中心同埋原住民中间咧，佢有一个叫做混合区，就系可以大家都嚟买嘢。因为当年咧，佢呢度啱啱叫做兴盛啦，咁好多人咧，例如犹太人啊，都会嚟做生意，阿拉伯人都会嚟做生意，咁佢哋就会住喺呢一区啦。咁仲有一区咧就系工业区，因为咧喺嗰个时候咧，始终。意大利興起啦，咁佢想將啲工業咧慢慢發展，所以亦都喺佢嘅城市北邊咧就有一個咁嘅區域。咁所以當年咧佢嘅分區咧其實係為咗方便管治，並唔係諗到啊成個城市需要啲咩咧。佢哋咧大約咧係用咗十幾年咧，先至將呢個規劃咧慢慢形成。咁但係咧嗰陣時咧又開始咧遇到意大利咧一個好緊要嘅事件，就頭先阿長都有講，因為咧墨索里尼咧就喺1923年上場啊嘛。咁啊，所以咧就係大家知啦，佢係法西斯主義嘅支持分子啦，即係大力推人咧去個大羅馬主義。咁所以咧嗰陣時佢覺得咧，喂，我如果要有一個咁緊要小羅馬，我梗係要大力去建造啦。佢咧就會叫大家喂，不如你大家諗下點樣可以令到呢個城市更加靚啦。咁其實咧同佢嘅管治有關嘅，因為咧當年咧墨索里尼會覺得咧。如果我要推銷我呢個法西斯主義啦，其實佢嘅背後意思都係想話復興羅馬嘅帝國嘅主義啦。佢覺得建築好緊要，因為羅馬咧嘅歷史上咧，其實有好多偉大嘅思想啦，一啲藝術啦，其實建築咧其中係一個好緊要嘅文化部分。佢覺得咧建築咧可以表達到咧佢呢個統治嘅感覺嘅，同埋咧點樣話俾人聽咧？羅馬民族好偉大咯， 好多時都係嘅啦。我哋建一個嘅國家或者一個政權，要顯示自己嗰種強盛，都係要 起好多嘢啦。 嗯， 系啊， 即系罗马，尤其是我哋见到。 系啊，同埋咧，我哋正话讲法西斯主义咧，喺分类上面咧，就系所谓嘅极右嘅一种嘅模式嘅管治，即系话咧强力咁推动呢个爱国主义，加埋呢个军事嘅力量，希望通过咧对国家嘅扩张，而令到咧嗰啲嘅国民咧更加拥护，用一个咁嘅即系好似不断咁循环嘅方式，拥护咧就越可以继续扩张嘅方式咧去运作嘅呢个国家。 即系完全一个好民族主义。 系啊，即系话通过提升爱国嘅心，而通过爱国。心嘅提升嘅方法咧，就是、通过扩张嘅力量。所以咧，你会发觉咧，喺意大利同埋德国咧，都有大量呢啲嘅好靓、好巨型嘅不可思议嘅咧建筑物喺当时系兴建。咁我哋话喺，譬如即系德国喺希特拉时期，好多好巨型嘅不得了嘅国会嘅大厦，一啲嘅广场咧，都系嗰阵时系起出嚟，即系有心令你觉得哇，好夸张、好劲啊！ 因为啲强大建筑物始终会令人觉得渺小嘛，亦、都可以显出咧当权者个力量。咁、所以咧。墨索里尼睇得中呢一點咧，佢就又出咗個新嘅 order 啦，就話：喂，我哋要將 Asmara 重新去規劃。咁我哋嘅規劃咧就係點咧？我要更加加強啊嗰個種族主義。我要咧個城中間就係見到最好嘅意大利人，即係所有嗰啲咧原住民啊、猶太人啊、拉丁嗰個趕走，趕走啦！再，所以你更加要加強一樣嘢。咁佢咧就係其中一個重點個規劃個目標嚟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喺1937年咧，佢哋咧。個市政府咧就舉辦咗一次咧規劃比賽，其實上集都講過啦，巴西利亞首都係規劃比賽嘅。咁喺程度上咧，呢啲咁嘅新城市咧，佢都幾重視嗰個設計概念。咁但係當年咧好得意，佢嗰個比賽咧，結果發覺咧贏咗嘅咧就係嗰個市長嘅團隊。 市長好叻嘅咩？市長 唔係，佢只係想將啲錢袋落袋。 我有獎金嘅， 有獎金嘅，所以咧就作弊啦。於是咧好多建築師投訴咗：，喂，你點可以私相授受㗎？自己搞好比賽，自己贏咗，咁冇人啦。咁啊，直情係咧投訴到去意大利嘅政府啊。咁結果咧就將呢一個市長就隔扯咗啦。新嘅市長咧就請咗另一個規劃師嚟做。咁就係而家咧，其實阿斯馬拉嘅首都佢嘅中心部分咧。主要嘅規劃部分咧，都係嗰陣時呢一位設計師啦去負責嘅。咁咧，我都頭先講過咧，因為阿斯馬拉咧，佢之前嘅城市規劃或者城市嘅發展咧，係好唔規則啦，亦都冇乜任何嘅步驟。所以當佢咧想做呢個城市規劃嘅時候咧，佢喺現有已經規劃咗嘅部分咧，佢要將佢嘅問題咧全部解決。其中一個咧就係之前好濕碎嘢咧，佢將佢連結翻起嚟啦。第二咧，其實呢一個嘅設計師咧，佢其實好反對咧。呢、這個種族隔離政策，個市長都係新嘅市長，佢覺得咧，其實咁樣統治嘅地方咧，其實唔 work 嘅。你慢慢咁趕走啲人，咁嗰陣時咧需要服侍一啲意大利人都係一啲低下階層啊嘛。你將佢趕到咁遠，佢生活唔好，其實對你成個城市運作都有問題啦。咁所以咧，佢反而又唔係完全跟曬墨索里尼嘅指引嘅喎。 大膽啊！ 大膽啲。咁同埋咧，因為咧真係雖然話都有啲地方起咗嘢啦，咁亦都有舊嘅任何。即係唔同嘅分區咧，但係咧佢就比較着重於城市將來嘅發展，因為見到呢塊福地其實仲好多地方可以擴張，佢就諗起喂，其實我哋如果呢個首府咧，當年1953年嘅時候，其實因為頭先阿徐都講過啦，意大利係攻埃塞比亞噶嘛，所以嗰陣時咧，墨索里尼就覺得喂呢、這個城市咧，我哋係基地嚟嘅，我哋要繼續去侵佔埃塞比亞，咁所以咧呢、這個設計師就覺得佢將會咧好多路咧去連接其他唔同嘅埃塞比亞地方啦。咁所以咧，佢覺得要做一個比較好嘅路網。咁喺呢個規劃咧完成嘅時候咧，其實咧阿斯馬拉咧基本上咧係嗰陣時非洲咧係最現代化城市，亦都係最有錢嘅城市。嗰陣時咧佢有基建啊，甚至佢嘅路燈咧係多過呢個羅馬嘅。 喺一點咧，真係要強調嘅。我哋話咧，後來當代即係阿塞比亞同埋阿納特尼亞出現種種問題咧，呢一點好緊要，就係話咧比較細嘅呢一個嘅阿納特尼亞。其實係經濟啦、文化上比較先進嘅地方嚟，因為佢係受意大利即係好精細嘅管治同埋處理之下嘅一個城市同埋一個國家，所以當佢去同阿塞比亞中間嘅結合嘅時候咧，就會出現種種唔同嘅摩擦同埋問題。 咁更加多關於阿斯馬拉呢一個城市嘅建築，究竟呢個城市嘅規劃係點樣？入面嘅建築物嘅風格又係點樣咧？咁我哋喺下一節嘅建築二翻嚟咧，再同大家介紹今次呢個城市阿斯馬拉啦。 巍峨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今日我哋所讲嘅城市咧，就系非洲阿纳特尼亚嘅首都阿斯马拉啦。头先仙奴咧同我哋讲啊，佢留意呢一个国家嘅时候咧，喺啲旅游书上面讲咧，就系话呢个城市咧系一个好干净嘅城市，呢个城市系非洲难得系冇贪污嘅城市。咁所以咧呢啲亦都系吸引仙奴点解会改行程，特登去睇一睇嘅呢个原因啦。咁但系又想问多少少仙奴啦，咁啊你真系亲身踏足呢个城市。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好像书入面所讲到那么世外桃源的呢？ 其实呢，我去过都非洲很多个国家啦，十几个，咁亦都好多个非洲城市，但呢一个呢係我最鍾意城市，真係。因为呢佢喺非洲嘅土壤呢好难出到一个咁样嘅城市啦。第一呢，我先讲过啦，非洲嘅殖民地城市係意大利风情呢好少。同埋呢佢同其他譬如利比亚嗰啲比呢，利比亚始终譬如班加西係一个旧城去建造呢去改造呢係完全唔同，佢有一个新嘅风格。所以呢佢当年有好多大胆嘅设计。咁第二去到呢真係好干净㗎喎，个街。同埋呢啲人呢係好有礼貌嘅。咁点解呢？头先徐言都有讲过，佢呢俾意大利统治咗唔好耐，短短呢五啊几年。咁但係呢度嘅国民呢好深受意大利嘅生活方式影响。咁例如呢咖啡，大家諗起咖啡可能諗起意大利咖啡啦。咖啡嘅发源地呢其实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先。咁所以呢佢本身呢佢哋已经有一个咖啡文化。但係当意大利人嚟到嘅时候呢，更加将呢个西式嘅咖啡文化呢灌输咗俾佢哋。咁所以呢去到阿斯马拉呢，其实好多嘅咖啡店，同埋呢佢哋好鍾意卡布奇诺。会佢哋呢嘅方式就朝头早呢就一定会去啲咖啡室嗰度飲咖啡啦，几蚊一杯嘅咋其实。跟住呢就要食一啲西饼啊，即係好西式嘅。咁另外呢佢哋啲男人呢都好鍾意着西装啊，喺大街度揸住啲士的行啊，又会戴顶帽啊。你感觉上呢佢哋真係仍然好怀念呢当年意大利嘅光辉岁月。 係啊，我哋话咖啡即係喺阿塞俄比亚嘅一带嘅地方係最初被发现同埋种植。咁然后呢俾中东阿拉伯世界发扬光大啦，风魔成个欧洲。然后呢所以你谂下意大利嚟到之后发觉咦呢度啲咖啡正喎，係咪咁就将佢即係意识风情呢就融化返呢个原产地呢，所以佢哋应该开心到不得了。 係 啊，同埋意大利我去经验就系佢哋啲人着得特别整齐，即系法国啊嗰啲冇意大利嗰啲咁靓。 系啊，所以唔多唔少都影响佢哋嘅。例如咧，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意大利人咧，佢哋以前咧好中意咧傍晚嘅时候咧，佢哋会喺街行嘅。咁呢样嘅风即系风俗习惯，亦都带咗去阿斯马拉。咁佢哋咧，你发觉咧，当你黄昏时候咧，你行好多 open cafe 咧，即系喺街边嗰啲人咧就会坐晒喺 cafe 边啦，一路饮一路倾偈啦。有啲人就企喺巴士站旁边，所以咧感觉上咧好似好悠游。咁喺表面上呢成個阿斯馬拉呢你感覺上好似哇好好靚喎， 聽你講似好中產嘅 時候。係啦，好中產。咁但係呢因為市中心呢始終呢都係一啲比較有錢啲嘅人住。我頭先講過一個規劃上呢去到東北邊呢就係啲窮人。咁遊客呢好少人去嗰度。咁但係呢整體上呢離開個市中心地區呢你都見到好多貧窮。除咗首都之外呢其實阿納特尼亞其他地方都好窮。因為佢都係非洲一個好窮嘅國家嚟嘅。咁关于贪污嘅问题咧，嗱我去嘅时候咧，其实我入境咧，我觉得呢个国家咧真系几官僚嘅，因为咧嗰阵时其实虽然系零六年，十几年前啦，但系咧佢仍然要填咧，譬如入境嘅时候你要申报你有几多嘅货位啦，你要申报你所带嘢，其实呢样嘢好多国家已经冇啦，即系嗰一年即系十几年前已经开始冇， 即系有一种形式外汇嘅管制， 系 啦，即系佢脑里边 佢有外汇管制嘅，佢有一个佢个货币咧系自己去定嗰个价值，所以咧系同世界咧系脱钩嘅。咁基本上呢而家呢個國家呢佢去到二戰之後呢意大利呢就要放棄咗佢。咁嗰陣時呢其實英國呢已經佔據咗阿納特尼亞。英國呢就變咗佢嘅保護國。阿納特尼亞就要求要獨立。但埃塞俄比亞就話你要返嚟我身邊。結果呢聯合國呢就有一個定案，就係話呢兩個國家你形成一個叫做綜合體。 就是埃塞俄比亞是不是 聯邦 聯邦的國家。 我們說呢就是在聯合國一二戰之後的分界呢非洲是災難性的，就是幾乎呢將整個非洲呢被亂咁劃劃到天翻地覆。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了解到非洲內部真正的問題所在。就是如果你說好像如果是先奴是聯合國的亞頭就好了，就是他知道兩個地方之間的文化差異他一定不會擺埋在一起。不過可惜呢就。 同埋嗰陣時亞地亞又比較弱。 同埋但佢的確佢係一個比較啲人係比較文明啲嘅地方。 因為有少少歷史背景，就係其實嗰陣時咧聯合國成立嘅時候咧，埃塞俄比亞咧係第一個，亦都係唯一一個嘅非洲代表嚟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埃塞俄比亞雖然話好窮好弱，但喺非洲嚟講咧係好強勢。咁最後咧阿納地亞就唔肯，所以咧佢哋咧就決定咧就武裝起義。咁喺六十年代開始咧，佢哋咧就話俾當地嘅國民聽咧，我哋要打仗。咁嗰陣時咧，佢哋咧真係全民皆兵，男人、女人、細路仔都會上戰場。佢其中有一個咧好自豪嘅地方咧，佢有一個雕像係一個好大嘅拖鞋，因為話當年咧佢哋連呢個軍鞋都冇、軍靴都冇嘅情況之下咧，著拖鞋都要打仗。嗰陣時咧，喺嗰三十年咧，即係六幾年去到九零年嘅期間，呢三十年嘅仗咧，其實佢哋好渴望嗰個獨立，所以咧佢哋亦都咧好支持嗰陣時帶頭嘅嗰個將軍啦。咁啊，到獨立咗之後咧，呢、這個將軍順理成章咧成為咗佢哋嘅總統啦。咁但係咧，因為咧，我諗都係咧歷史寫教訓咧，權力使人腐化。即係當年咧，好多人咧就好想攞獨立啦。佢哋九三年獨立咗之後咧。呢、這個國家咧喺一路運行嘅時候咧，呢、這、一個總統咧發覺咧好多意見聲音出現咧，佢就打壓，咁、變咗咧而家阿納地亞咧係成為咧其中一個咧係人權狀況最差嘅國家啦。佢嘅出版自由咧甚至比北韓更差，咁、所以咧可以知道呢個國家咧其實而家咧好多人咧冇經過審判咧佢就會坐監啦。而家監獄咧係勁擠迫嘅，咁、所以亦都係咧點解呢個國家咧開始都受到好多人咧覺得喂。佢係好有問題，我哋要開始係咪要孤立呢個國家咧？咁樣 我哋見到嘅好多資料度咧都有講，即係阿納地亞人咧就係個逃難係相當嚴重，所以逃走嘅情之後咧，佢就會冒充成非洲其他地方嘅難民，因為咧如果係俾人知道佢逃走嘅話咧，佢哋內部嘅啲警察咧就會捉佢啲屋企人去再酷刑啊種種嘅情況。同埋咧喺阿納地亞裏邊咧，亦都有啲人講咧，佢話裏邊有一種叫咧即係叫國服啊，即係我諗都係即係啲翻譯啊，就係話咧你係要強制嘅奴役，為國家係奴役。我想聽下你 係啊，所以我嗰陣時候就唔知道啦。咁、但係咧，我知道好多人咧，即係好似類似都要為國家要做幾多年咧。其實嗰年期咧係政府定嘅，太過無理，好多人就去逃離呢樣嘢咯。咁所以近年咧，其實關於阿納地亞嘅所有新聞都冇，唯一就係舊年啦，喺七月嘅時候咧，佢首都 Asmara 啦，今日介紹呢個城市咧就成為咗聯合國嘅文化遺產啦。咁點解咧都可以講翻就係同佢個建築物好有關係咯。 足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咁啊，讲翻呢个城市。喺佢最輝煌嘅時候啦，即係頭先講得咁慘， 講緊係30年代左右嘅。 係啦，嗰陣時哇，嗰陣時完全係一個 dream city 啦，因為咧當年咧其實意大利咧就係都叫比較強勢啦，咁墨索里尼咧就有一個咁嘅指引。頭先講咗個規劃開始就多咗好多唔同嘅元素擺落去啦，佢亦都會譬如將個城市嘅一啲水利工程啊，或者排水系統啊，全部搞掂咗之後咧，就開始啲人覺得哇好好住喎、咁同埋咧，其實喺30至40年呢啲十年期間咧，佢有大部分建築物都喺嗰陣時起嘅。嗰陣時咧，因為佢大量需要建築師嘛，而吸引咗咧意大利咧好多年輕建築師咧喺嗰度咧就可以發揮。因為咧，你去過意大利啦， 你都知道意大利其實好多嘅傳統建築物噶嘛。咁、如果我想喺意大利起嘢咧，其實嗰時都好多掣肘啊。基本上咧，喂，我又要諗翻同本身嘅本土文化夾唔夾啦，或者側邊嘅建築物夾唔夾啦。始終咧，你有咁多勁嘅建築物喺隔離，你好驚去亂起嘢噶嘛。 咁但係去咗 Asmara 應該冇曬呢啲包袱啦。 對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年青建築師覺得睇中呢一點啦。喂，去到嗰個我可以亂畫啦，我可以亂滿足自己嘅心態啦。咁呢個係其中嘅人咧，點解吸引到好多有夢想又喺本土發揮唔到嘅年青建築師喺嗰度起啦？另一樣嘢咧，其實同當年嘅二戰之前個情緒有關係嘅，因為咧。意大利始終是法西斯主義復興的時候，所以當年他們其實很強調軍事的感覺。當年意大利 喺本土咧，其實佢有一種嘅建築主義啦。當年咧就係叫 Louvre Centre。Louvre Centre 咧係一種咩建築主義咧？就係話要用一啲好靚嘅形式啦，佢歌頌一啲戰爭或者一啲軍事嘅元素。咁、但喺20年代嘅時候咧，意大利人就開始建築師就覺得喂咁樣唔得，因為咧本身羅馬嘅建築咧係好有理性噶嘛，譬如之前咧應該介紹過文藝復興啊，嗰啲都係講翻之前羅馬嘅一啲 order， 佢哋一啲規矩。咁我哋覺得我哋有咁好嘅傳統，點解我哋啲建築物唔可以盛傳落嚟咧？咁所以咧就開始咧有兩派嘅人，一個咧就叫做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喺意大利嗰度發源嘅，佢就係講咧我哋可以起一啲現代嘅建築物，咁但系咧都要根據翻咧羅馬原有嘅建築嘅一啲規條去做嘅，咁、所以咧佢都係一個現代主義嘅分支嘅、另外一個咧就叫做 futurist， 就係未來主義。未來主義咧講落去就喂，咪即係好未來感嘅嘢咯。咁係嘅，形態上咧係幾未來感嘅，但係某程度上咧，佢都會係用一啲比較簡單嘅線條啦，同埋咧佢會係將一啲機械性質嘅嘢咧包裝做一個建築物啦。咁、當年咧其實咧，因為意大利即係有呢一個咁樣嘅主義咧，所以咧其實多多少少啲人覺得係會同佢軍事嘅一啲機器咧嘅設計有關。 係啊，我哋話即係無論法國嘅超現實主義又好啦，意大利未來主義都好，佢同一時間咧喺近似嘅時候開始咧，未來主義好強調嗰種咧就係對速度感嘅崇拜，即係話咧嗰啲嘢更快、更高、更強，所以對飛機啦、跑車啦、火車咧非常着迷。譬如藝術裏邊咧，就希望通過靜態畫面表達一種高速嘅動感。我諗喺建築藝術都希望做到呢種飛揚啊，即係有一種速度或者現代嘅一種感覺。 咁我睇翻一啲關於 Asmara 嘅一啲圖片，或者聽眾們都可以依家上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啦 ，lthk.hk。咁喺第五台建築二嘅節目入面咧，我哋今集亦都上載咗先露影嘅一啲 Asmara 嘅靚相啊。咁呢啲相入面咧，就正正係頭先講到呢個未來主義嘅一啲嘅建築風格，即係你頭先講話崇尚速度啊，或者係一啲未來嘅感覺咧，就連普通一個加油站啊，哇！佢個加油站真係睇落似一隻飛機，甚至係你唔會覺得佢係一個加油站先。 其實咧，我覺得咧，你唔識建築咧，睇呢個建築物你都覺得好得意， 係 咪啊？即係離遠望，喂，真係成個飛機咁樣形狀嘅、因為佢兩隻翼咧好長。佢係呢個叫懸臂式建築啦，會變成15米嘅。咁、基本上咧，佢真係一隻飛機，你覺得係停泊咗喺度。 係啦。 咁佢有一個機頭部分啦，機頭部分咧係有少少曲面嘅，佢嘅立面，咁就得兩層。咁我嗰陣時去到咧，呢、這個建築物咧其實而家都係荒廢咗，並唔係油站嚟㗎啦。咁、咧，我嗰次咧就即係偷偷地就鼠入去啦，因為基本上咧，佢就真係冇人睇住。咁、我就行入去，我研究佢嗰、佢上面嗰個曲面窗咧，即係通常曲面窗咧就有幾塊嘅平嘅窗咧組成噶嘛，佢唔係，佢真係彎嘅， 即 係佢為唔係佢有幾塊，佢為咗咧要維持咧呢一個咁樣嘅曲面咧，佢每一塊玻璃咧，佢都係有少少微微嘅曲嘅，有弧度嘅，所以咧你覺得佢嗰、那個。癲嘅情況咧，喺當年咧，真係你唔會咁認真去做一樣嘢咯。 我懷疑今日嘅鴨地啊，如果爛一塊玻璃，可能整唔翻。 係啊，真係㗎， 啱啊。 同埋咧，佢呢一個咁樣嘅建築物都有故仔嘅，因為當年咧呢、這個建築師咧，佢係做一個 futurist 未來主義嘅建築物啦。佢咧就好想做一個真係飛機，因為嗰陣時咧戰機咧喺當年咧好多人一諗起諗起戰爭，咁、都同佢未來主義有啲關係。咁咧佢就特登要起一個咁嘅加油站，嗰個機翼咧其實下面咧就係俾佢加油嘅地方嚟。咁呢啲政府就唔批，就話誒、你幫我加幾條柱啦，你咁樣實諗啦，成15米咁樣掉出嚟，好唔安全喎、你幫我加翻15支柱喺兩邊， 咁咪破壞曬。 係啦，咁跟住個 唔係飛機咯，變咗。 係啦，咁點解而家見到都係咁樣咧？原來當年嘅職司就好嬲，就話同嗰個承建商講：，哇，你幫我加條柱咯，我即刻斬死你。咁嚇到嗰個承建商就：，哎，我唔加啦。咁咧，當佢揭幕嘅時候咧，就真係冇咗隻翼。咁結果就變咗而家嘅狀態啦。咁你問我咧，佢咪真係好唔堅固？梗係唔係啦，因為咧呢、這個建築係1939年起嘅，即係而家差唔多80年， 連 隻翼咧都係仍然係屹立不倒啦。同埋咧，你感覺上咧好薄啊隻翼， 係 即係好輕巧啊。所以咧一見到咧呢一個咁樣嘅建築物咧，你唔好話喺屹立隻翼啊，其實世界上你都唔會見到一個咁得意嘅建築物咯。咁呢個咧亦都係其中一個喺亞地下嘅代表作品。 都希望聽眾都上網睇一睇張相，然後我 recall 翻咧，其實依家係喺非洲嘅，幾乎係全世界嘅 GDP 最低嘅一個國家，自由指數係最低嘅國家裏面嘅一個建築物啊。 所以你話點會唔愛上呢個國家？咁另外都有啲好特別嘅建築物，譬如有一個咧喺我都唔知叫乜名啦，喺街邊行過建築物咧，佢形頭好似一個火車頭。 因為咧佢條街就係一個彎彎曲曲嘅街嚟嘅，所以咧你如果喺街頭起一個車頭咧，你可以咧喺個街頭咧望到咧幾卡嘅建築物。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商住建築物嚟嘅， 即係佢係一整棟嘅建築物嚟嘅，就唔係幾棟 咁啱。咁係一次過去設計嘅。咁所以咧佢當年咧都係呢啲比較機械式嘅感覺啦，譬如有飛機、有火車，亦都有另外一啲咧似船嘅建築物嘅。咁呢個城市咧喺當年咧。佢都好多大膽嘅嘗試，但係咧未來主義嘅建築物就真係唔係多，係得呢幾件嘅啫。咁但係比較多嘅係咩建築物呢？就反而就 Art Deco。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馮傑。 Art Deco， 我哋之前讲西方建筑史嘅时候，咁卡文亦都有同我哋好详细咁样讲过啦。咁都系喺大约1930年代开始呢段时间就盛行嘅一种嘅建筑文化啦。 因为咧 Art Deco 咧有少少反现代主义嘅，因为现代主义成日都话 去装饰， 系啦去装饰，你要系好有目的嘅、有原因嘅、 有功能嘅所有嘢， 系啦有功能嘅唔可以乱嚟嘅。咁 Art Deco 就觉得喂唔可以完全咁样噶嘛，所以咧佢开始会加添咗一啲咧花巧嘅装饰，但又未去到當年，譬如米福英啊，或者巴洛克嗰啲啦，佢都係簡單，只不過喺唔好完全得線條咧，有少少嘅裝飾都好啊。咁所以咧，佢當年咧就喺意大利度好盛行呢個 Art Deco 嘅，亦都將佢帶咗去阿納特尼亞首都 Asmara 啦。咁咧呢個城市咧，其實好多戲院嘅，咁好多戲院嘅設計都 Art Deco。咁戲院多咧，其實某程度上表示咧呢個國家咧當年咧呢個城市咧好重視文化。咁即係唔好講個建築物住先啦，講佢呢啲戲院嘅感覺啊。我去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戲院咧都已經執咗噶啦，因為咧冇乜電影可以喺嗰度上映。 你話管制得咁緊要，通佢自己拍咩？ 咁同埋我諗係都係個市場需求問題嚟嘅。佢哋咧，佢哋真係未必用放映機去放，但係反而咧會放咧 DVD 咧就放落個熒幕嗰度嘅。咁同埋咧，我覺得有啲比較痛心咧，係我講話好多戲院咧，其實已經冇乜人去睇啦。佢係一啲舊式大戲院啦，有超等有堂座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好多戲院咧，佢哋變相咧變咗做一個 cafe， 因為就係大堂嘅部分咧先有人坐，裡面咧好間歇咧會有戲做咯。咁但係咧睇呢大堂咧亦都非常之吸引，因為咧佢嘅裝飾咧仍然係保持翻三四十年代嗰個舊嘅感覺，包括佢嘅吧台啦，或者後面咧佢哋擺酒嘅櫃啊，或者一啲盛載食物嘅一啲盤啊，全部都係一套咧好舊嘅，甚至你有陣時見到啲收銀機或者啲磅咧，全部都係三四十年代嗰隻古董嘅感覺，所以咧成個感覺好夾嘅。 係因為佢本身呢一個嘅戲院已經冇再營業啦，亦都冇人再去翻新或者重新利用過。 其實係全部都有營業嘅，只不過咧佢只係用咗去大堂嘅部分咧，變咗做一個 cafe。即係以前咧，其實大堂咧都會有賣小食嘅地方啊嘛，佢都有賣嘢飲嘅地方嘛，佢只不過喺大堂擺多幾張台凳俾人坐喺度食咯。咁但係成個設計咧，佢係保持翻嗰陣時感覺。當然啦，其中原因咧，我覺得係因為呢個國家比較窮啦，所以佢不斷翻修佢原有物資咧。另外一樣嘢咧，我諗佢亦都幾中意原本嘅設計咯，所以去到咧個感覺咧係非常之古董，同埋咧好得意咧，佢哋咧當年係放好多咧意大利同埋美國嘅電影，所以咧而家好多戲院嘅裝飾咧，你見到佢有好多舊嘅戲院海報，同埋當時咧荷里活嘅人物嘅照片啊，包括你會見到譬如《Gone with the Wind》或者《Casablanca》啲咁舊嘅電影咧嘅手繪海報咧，竟然都可以嗰度睇到。 係我哋話咧，即係睇到當時嘅呢啲咁嘅建築，你會知道咧，應該喺當時嘅所謂意大利嘅情況咧，呢一度係一個非常之前衞嘅一個地方嚟。即係簡單講就係話，好多年輕嘅人物，我諗唔止係建築師，我諗係藝術家咧，都會樂意喺呢一度咧有一啲部分。咁所以先至會有咁多娛樂場所啊，呢啲嘅電影院啊喺呢度留得低。咁另外納特尼亞咧，整體文化上面咧，依意大利嘅嘢咧係比較着重去保留嘅。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咧，就係嗰個同埃塞俄比亞之間嘅文化差異，即係佢咧好著意咧話俾人知咧，佢同埃塞俄比亞咧係唔同嘅，所以即係依一點咧都係一個福氣啦。所以個城市保留得咁好， 咁都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因為佢始終都係受到嗰個殖民地影響咧，而佢生活有變化啦。咁 Art Deco 有幾座建築物都係戲院想介紹下啦，其中一座叫做帝國戲院啦。咁呢個戲院咧，其實喺大街上咧，基本上都係城市嘅 icon 嚟嘅。你見到咧有一個磚紅色嘅方形盒啦，咁上面咧佢有三條嘅長方形，咁每一條長方形咧裏面都有15個燈膽嘅，其實一燈膽咧就唔著噶啦。 咁兩旁咧就Cinema Imperial 呢十二個字母咧，其實都係 Art Deco 嘅字體嚟嘅，所以成個感覺好協調。同埋咧，佢有一個好薄嘅 canopy 啦，一個雨棚啦，同埋上面兩條嘅觸角咧，全部咧都好有 Art Deco 應有嘅元素咯。另外咧，仲有一座咧建築物咧叫巴斯拿，咁呢個個形態上咧係好似一個收音機嘅。其實佢前面咧就係圓圈曲面嘅，佢側邊咧就有五排嘅窗，一個長方形窗下面有一個圓形，就好似咧嗰啲收音機嘅掣咁樣嘅。咁所以咧，當年咧佢哋咧喺呢度咧係試緊一啲咧好特別嘅建築物咯。咁我覺得咧頭先講話好多嘅戲院咧而家冇運作啦，都變咗做一個 cafe 啦，亦都體現到咧其實佢哋咧對於嗰個飲咖啡文化咧係非常之重視。咁但係咧佢好多嘅 Art Deco 建築物啦，即係我覺得係呢個城市比較多噶啦。咁但係咧亦都有一種咧叫理性主義嘅建築物。 頭先你就係講同未來主義兩者都係喺呢個城市入面大行。係 啦，理性主義都係由意大利嗰邊帶過嚟噶啦。理性主義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現代主義嘅分支嚟嘅，只不過佢唔同咧就係著重話佢會跟翻啲以前羅馬嘅元素嘅一啲街拉啦，或者一啲嘅規條啦。咁嗱，帶到嚟呢個阿納特尼亞咧，佢有一個新嘅演繹嘅。咁我哋咧有一個教堂咧，叫做聖瑪利亞大教堂。其實你去到咧個外表好奇怪，我覺得咧有一次咧主題樂園公園嘅，因為咧佢有好多啲尖塔，你覺得好似係城堡咁樣。 係。 咁去到入邊咧，佢就真係個教堂咧，好簡單，有兩個方塔，中間咧就有一個咧好似盒仔咁樣。 係。 盒仔咧嘅中間咧就有六格咧，就分別咧有唔同嘅一啲聖經古仔嘅圖案。佢好簡單嘅一個建築物啦，建築體啦，其實都幾啱呢一個理性主義啦，因為佢講求就係同佢功用有關，所以佢又冇多餘嘅嘢嘅。咁但係咧，同樣咧，佢又放翻一啲咧，埃塞俄比亞嘅古代嘅元素，就係佢跟翻去阿克姆時代嘅一啲嘅元素，包括咧就係佢有一個圓錐形嘅拱頂，就放咗喺佢兩支方塔上面啦。同埋咧，你要留意咧，佢方塔咧，佢哋嘅建築咧係一格一格嘅。好似有一排啡色隔住一排砖红色，咁系咩嚟嘅咧？其实呢个咧系传统埃塞俄比亚嘅建筑风格，佢叫 monkey head， 即系马骝头。咁我哋以前咧未有呢个黏泥黏住两层唔同嘅物料嘅时候咧，佢系用木啦隔住一层砖咁样起嘅。佢哋呢两层咧，因为佢哋黐埋咧，所以佢哋咧就会摆一啲嘅木条咧喺中间，就会向住外面嘅，所以咧你就会喺外面见到一条木桩咧就插咗出嚟，个木桩系圆头噶嘛，所以啲人觉得好似一个马骝头突咗出嚟嘅。咁但系咧，你而家今时今日咧喺呢度咧就见唔到嗰啲马骝头啦，每一个嗰一个圆头啦，但系咧个一层一层嘅建筑方式咧，其实都系跟翻传统嘅埃塞俄比亚特色嘅。咁所以咧，当年咧佢哋用呢一个理性主义嘅建筑风格咧放喺阿纳特尼亚咧，又同意大利本土系唔同，佢又包。即係加入咗佢哋咧個傳統嘅元素上去咯。 係，如果你睇慣歐洲嘅教堂，再睇依個嘅喺非洲教堂咧，真係覺得嗰種風格嘅強烈咧係非常犀利。 咁仲有好多奇怪嘅嘢嘅，包括譬如嗰有一個保存咗係而家少有嘅五十年代嘅保齡球場啦，同埋一個咧好靚嘅游泳池啦。我想講咧，即係最後想講咧就係、是、當年咧其實好多人都喺度批評就話呢啲全部都係法西斯主義衍生出嚟嘅建築物，點解唔拆咧？有好多人會好奇怪。阿納特尼亞人佢本身係意大利殖民地嘅受害者嚟噶嘛？點解佢哋呢個咁殖民地起出嚟城市，啲人會拆曬啲嘢咧，反而仲保留咧？其實咧，佢哋經過咗三十年嘅戰爭咧，佢呢個城市咧係冇破壞過嘅，因為埃塞俄比亞當年好想保留啲城市，因為佢覺得佢會攞翻呢個國家嘛。阿納特尼亞人又好中意呢城市，因為佢覺得係佢哋起嘅。咁佢當年咧，佢哋其實唔憎意大利人，佢反而覺得意大利人咧俾佢帶咗一個新嘅身份，同埋呢個城市咧，佢覺得佢冇去過其他地方咧，佢唔知係咁獨特咧，但佢覺得咧呢個城市咧係有一種咧味道咧係同佢哋嘅傳統咧係有一種承傳，所以咧反而咧佢同其他獨立國家有啲唔同咧，會去殖民地化啊嘛。佢覺得唔係殖民地咧，反而係佢哋跟係佢哋嘅歷史一部分，因為你國家始終都好後生啊，所以咧點解呢個城市可以得以保存，亦都不斷咧將舊時嘅去翻新咯。 咁今日我哋建築二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亦都非常之鼓勵大家去網上面就睇一睇我哋今日所講阿斯馬拉嘅好多嘅相片啦。咁我相信大家咧會對於一個非洲國家、一個非洲城市會有一個新嘅概念嘅。下一個禮拜咧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建築二主持：仙奴、曾卓賢、馮傑。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